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终于主角的音色出现了，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穿越午后要穿越的其实并不是一件我们最熟悉的这件乐器，就是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这样的音色来自于吉他，而是两位专门为吉他来写作品的作曲家。其中有一位呢，就是耳边所听到的被称为永远活着的最伟大的吉他音乐家，他是谁呢？莫罗·朱利亚尼。朱利亚尼他的 A 大调第一吉他协奏曲就是我们此刻所听到的，当然了，也是通过这样的音乐来了解耳边为我们带来第一吉他协奏曲的朱利亚尼。如果在我的记忆当中没有记错的话，在《永恒的魅力》的节目里，这么多年的播出当中，选择他的这首作品不超过三次。 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呢是几首吉他协奏曲。最先听到的就是朱莉亚尼。朱莉亚尼他早年呢是在意大利接受吉他训练的。那可能有朋友就问了，他会是哪个年代的吉他音乐家呢？1781年到1829年，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1806年他动身前往维也纳。在维也纳，他惊人的才华引起了人们对于吉他的热情和追逐。在1808年的时候，朱莉亚尼的大协奏曲在维也纳首演。那这首协奏曲呢，在首演的时候呢，也是在音乐史上可以说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它是世界上首部吉他协奏曲。那此后吉他在维也纳也是迅速的风行，他的声望也是与日俱增，直到今天他对古典吉他的影响仍然是处处可见的。而后来呢，朱莉亚尼还继续创作了两部吉他协奏曲，就是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其中就是一部 A 大调第一吉他协奏曲。如果说到某一位作曲家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愿意横向的来向大家介绍，比如说朱莉亚尼，有人会说他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呢？刚才的确是有了准确的年份为大家说出，但是他和哪些作曲家是同时代人呢？贝多芬就曾经说过，他说吉他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交响乐团，这呢就是在听了朱莉亚尼的演奏之后有感而发的。大家可以想象，他和贝多芬和罗西尼，他们其实都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呢也都是好朋友。当然了，这也是朱莉亚尼到了维也纳之后，他经常和当地的维也纳活跃的音乐家合作举办音乐会，在这里他就认识了很多著名的作曲家，比如罗西尼，比如贝多芬。 莫罗·朱利亚尼。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吉他协奏曲就是来自于他的第一吉他协奏曲，可以说他们是19世纪吉他音乐的领军人物。虽然他们都是19世纪吉他领军人物，但是呢，朱利亚尼和费尔南多·索尔并无缘见面。作为一个伟大的吉他艺术家和作曲家，朱利亚尼是那个时代吉他音乐最伟大的诠释者和代言人。那他最早的时候呢，也是他小的时候第一件学的乐器其实是大提琴，而且呢，他一生从未放弃过大提琴的演奏。当然了，他很有可能也学过小提琴，但是已经没有确切的记载。随后呢，他开始专注于吉他，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了一个技艺高超的吉他演奏家。不过我们却不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其实确切地说，我们在他在初期意大利的生活整个的过程都是知之甚少的。 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有人说，哎，茱莉亚尼还真的是很不了解这样的一位吉他演奏家，其实他非常非常的著名，依靠他的才华和能力，他的音乐会产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影响力，而他的努力呢，也是令吉他在欧洲音乐当中扮演了崭新的角色，他是当时维也纳上层社会的知名人物，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和很多作曲家都是好朋友，当时呢，他也经常和在维也纳活跃的音乐家来合作举办音乐会，后来呢，他们所举办的一些室内音乐会，就是室内乐的音乐会，听众必须要付出一个金币才可以入场。就像拿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门票挺贵的哦，是这种类似于明星的这种演唱会也是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钱的。那当时呢，一个金币也是挺贵的，去听一场室内乐的音乐会，这也是进一步巩固了茱莉亚尼在维也纳音乐界的声望。他是作为一个作曲家所获得的成功，要比作为一个演奏家要小得多。但是当年没有录音嘛，所以呢，我们也只能是想象当时他在音乐界的一些盛况了。不过还好他同时也是一位作曲家，所以也留下了一些吉他的作品。那下面呢，我们要继续来聆听的是另外一位作曲家，罗德里戈。经常我们也会听到他的一些作品呢，罗德里戈写了很多吉他的音乐，继续聆听吧。在协奏曲创作当中，和类如小提琴、钢琴之类的作曲家宠儿相比，吉他的作品真不算多。而在为数不多的作品当中，阿拉胡埃斯协奏曲是必提的一首。这部作品由西班牙盲人作曲家罗德里戈创作，被比作西班牙第二国歌。作品的诞生背景说法不一，有的认为乐曲是罗德里戈和妻子在阿拉胡埃斯度蜜月的时候所作的，有的则拉出罗德里戈的好友佩佩罗梅罗为证，说乐曲的第二乐章是因为1939年春天妻子流产而写。且不考证其对错，我想一部传世之作理应有一些能够与之相对应的、经得住时间流变的情怀来源笼罩在。

他不仅拥有一把迷幻的好嗓音，而且还能弹得出一手好吉他。从感性温馨随性的歌词到精致唯美的编曲，他都可以拿捏得游刃有余。第十四届北京新春音乐会将于本周四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小年夜听民歌，从2005年小年夜开始举办的北京新春音乐会，至今已经举办过13届，被誉为大会堂民歌春晚。今年阎维文、单秀荣、丁毅等一大批歌唱家将登台唱民歌，阵容豪华。金志文与越来乐队专场演唱会将于本周四在 Blue Note 北京举办。一首《为爱痴狂》让金志文，一个简单质朴为音乐梦想打拼的北漂少年，走进了大家的视线，为听众带来了最初的感动。现在那个给我们带来感动的逐梦少年又回来了，摇滚、乡村、爵士各类曲风的现场弹奏，希望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呢是几首吉他协奏曲。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到罗德里戈的世界，那现在我们再次进入罗德里戈他的为两把吉他而作的协奏曲。那这段音乐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从未播放过，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是罗德里戈在1966年的时候为两把吉他所做的牧歌协奏曲。像这样很特殊的编制呢，很多时候是作曲家受邀而作。那像这首作品呢，它就是受埃及的古典吉他演奏家亚历山大拉格亚和他的妻子法国吉他大师伊达普里斯蒂之托而作的。那是在1967年7月30号在洛杉矶的好莱坞露天剧院首演。当时参加首演的两位吉他大师呢，是西班牙的吉他演奏家安吉尔·罗梅罗和佩佩·罗梅罗，他们两个兄弟来担任吉他演奏。现在我们再次来聆听吧，要不然怎么会有特别丰富的这样的感觉，是两把吉他在和乐队合作。有人说罗德里戈他是什么年代的人呢？他是非常长寿的，在1999年的时候刚刚去世。那当时呢，他有90多岁了。罗德里戈他在西班牙的时候，在3岁的时候得了一场白喉病，就是那场病，他的双目完全失明， 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还有小提琴，十六岁开始学习对位法以及作曲。虽然他赋予了西班牙吉他还有全球音乐会都是通用演奏乐器这样的一个地位，并且以自己的吉他作品闻名于世，但是他和上半时段我们所听到的朱利亚尼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从来不会弹奏吉他，他的作品全部是以盲文写成，经过音标标注以后才出版的。 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说起朱莉亚尼做了一个横向的时代连接，就是他的朋友当中有罗西尼，有贝多芬，那罗德里戈呢，他的朋友有谁呢？在这里有我们所熟悉的杜卡，有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可能很多朋友注意到，这都是当年在法国的作曲家，对吗？是的，在1927年的时候，踌躇满志的罗德里戈他来到了巴黎，结识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几位著名的作曲家。当然了，他在这里还结识到了他的未来的妻子和他一生的合作伙伴，土耳其钢琴家维多利亚·卡米。卡米和罗德里戈是在音乐会上相识的，两个人在1933年结婚，接下来就带来了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那是由于当时的全球经济危机，他们的生活日益窘迫，为了生计，罗德里戈回到了西班牙，在马德里一所盲人学校当起了教书匠。他回到巴黎的时候呢，杜卡斯已经去世，他和卡米开始在奥地利、瑞士、德国巡回演出。1936年西班牙的内战爆发，罗德里戈夫妇逃到了萨尔斯堡。他的女儿回忆说，他说1938年我的母亲身染重病，卧床不起，此时他们告贷无门，父亲承受巨大的压力，母亲出院，父亲要卖掉钢琴才能付清住院费的。后来呢，他们夫妇决定定居西班牙，此时此刻他们随身的手提箱里放着改变他命运的作品，就是阿兰霍艾斯。说到罗德里戈，真的是不得不回到阿兰霍艾斯，因为阿兰霍艾斯好像和这位作曲家生命相连。